家乡繁荣兴旺，西沙西沙西沙西沙，祖国的宝岛，我可爱的家乡，祖国的宝岛，我可爱的家乡，我可爱的家乡，爱的家乡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

Yeah.

千里。 我们。